13分32秒，星星罗辑的媚光终于出现在了战场画面中。无论是何方路数的观众都有些无法直视了。13分32秒，打到这时间，一场团队赛一般都已经进中段了，打得快的可能胜负都快要分出来了。但是这场比赛，星星的先发选手居然在这种时候才是第一次参与战斗。一直少一人，这星星是怎么挺到现在的？看着时间，想着这个问题，观众们都有些发愣。倒是有一些细心的观众不由地想到了星星在季后赛第一场对阵蓝雨的比赛，那一场的团队赛中，星星不也是一直窝藏了一人和蓝雨在周旋吗？今天这场和那天的真有几分相似啊。那次星星是如何取胜的呢？想到这点的人们纷纷进入回忆，想搜寻出点什么线索，结果一回忆，靠，取胜个屁呀！那天的团队赛，星星最后是输掉的，是凭小分才勉强胜出了那一轮。但是今天呢，星星在擂台赛里也不过是赢了一个人头分，团队赛再打出那样的险败，最终结果将是平局加时。星星不可能是以平局为目的来打一场比赛吧？想不通，只能看下去。魔界之花终于上了战场的媚光起手召唤，寻常无比，就是将一朵魔界之花犹如定海神针似的召唤在了战场上，然后轰轰轰，一片火光硝烟弥漫之后，魔界之花已成一株黑漆漆的焦炭，现场爆发出尖锐的笑声。魔界之花要说克星，那首推枪系职业，枪系职业远程，攻击距离远在魔界之花的控制范围外，魔界之花又不能移动，就是个火把。再来，魔界之花对光属性和火属性的伤害都相当畏惧，而枪系职业的枪弹攻击天生带火属性，对魔界之花伤害又带加成，所以面对有枪系在场的队伍，魔界之花的使用要很看形势。但现在霸图战队场上两位枪系，罗辑过来却还是起手就魔界之花，结果花瓣可能都还没开启呢，就已经被两位枪系转火打成焦炭了。霸图粉丝肆意地笑着，嘲笑星星这位藏了13分32秒的新丁，上来一出手却又如此幼稚。但是紧跟着他们就笑不出来了，魔界之花没起到任何玩家以为的那种控场作用，但是就在那一瞬间，霸图两位枪系的转火却又让他们的攻击节奏出现了空档。两位枪系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因为这株魔界之花的摆放是如此的刁钻，他们如果不瞬间将其灭杀，他对冷暗雷这全系职业的干扰也同样会让霸图的攻势出现停顿。相比之下，流氓的牵制控制比他们两个枪系要强一些，所以两位枪系才会毫不犹豫地转火，力求将空当压缩到最小。但是再小，空当也还是在，能把握到这种空当的人职业圈里都没几个人，但是很遗憾，叶修恰恰就是这几个人之一。湖光闪，寒光一抹，巨魔笑立即从他原本的位置抽离，刹那间完成了一个大转移，专袭。林静年的冷暗雷连忙一砖飞出，敲向君莫想的后脑，啪！谁想半空中突然横出一个角色，海无量。方瑞的海无量此时突然横跳至这半空，一掌推出，竟然就这样将这记砖袭给攻击招架拍落了。这不只需要精准的操作，更需要提前预判，若不是对林静年熟悉至极的方瑞，恐怕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轰轰轰，炮声紧跟着就已经响起，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一边开炮一边游走攻击目标，时不转，而君莫笑大位移后，借用很多树身的掩护躲着那两位转火归来的枪袭攻击，下一步的目标指向却也变得十分明确，时不转，也是时不转。 抓住微小的空当，星星不是跑，居然是打起了反击，针对霸图治疗的反击。但是张新杰此时心里却跟明镜似的，星星的目的还是要撤，针对他的十步转是攻敌不得不救，以此制造霸图阵型上的偏转。但是明知道这一点，张新杰却也无可奈何，因为不理会的话，星星也完全有能力将这一波正式转为对他这治疗的强攻，这样的话就将形成一波交换，星星强攻解决他的同时也将受到霸图的重创。但是真正决定这个交换是否划算，却还要看韩文清那端对安文义的掌控。张新杰选择的永远都会是最妥当、最踏实可靠的那条道路。于是霸图的团队频道中出现了一个问号，张新杰是在确认韩文清那边的情况，回复是省略号，省略号的意思就是还在继续，韩文清还没有稳妥地拿下安文义。张新杰叹息，这个交换他只能放弃，因为无法确认韩文清那端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也许安文义的小鼠冰凉凭借对地形的熟悉都转了一圈，最终赶到这里和团队形成汇合，而后那可就是星星有治疗而霸图没治疗的局面了。再或者地图的这个角落也是有一个换人区的，这一端强攻星星角色牺牲后，那端正好第六人入替，而后接应小鼠冰凉，在有牧师辅助的情况下对敌孤身的韩文清。各种可能性被张新杰飞快梳理了一遍，他不敢肯定这些当中是不是有哪个正是星星的目标意图，他只知道眼下不做掩护调整不稳妥。于是频道中新的指示下达，张新杰的十步转退却，两枪系火力强压去抹消，林静言的冷暗雷也向回收缩。不出张新杰所料，方瑞和苏沐橙两个立即放弃了原本保持的攻击性，穿越了林静言的防守区域，双方开始在战场上分向了两端。一切变化始于罗辑媚光的那一株魔界之花，还没完全召唤就被烧成焦炭的魔界之花。但是变化却没有至此就终止，张新杰虽求稳妥，但也绝不是那么听话、那么会顺从对手意图的人，任何局面他都会顽固地寻求一条可行的冲击胜利的道路。收缩的冷暗雷突然斜插，街头风暴，这家伙居然是直接开启了这一大招，而后就见砖头、瓶子、毒针等等流氓街头斗殴的那些中低阶技能一股脑的就使了出来，目标君莫笑。放走了方瑞和苏沐橙，张新杰却还想将叶修留下来。之前在看出星星强攻他的意图后，他向韩文清探明情况，思考所下的决断并不十分快速，如果要进行交换，那么这点时间的消耗并无所谓，但如果不要进行交换，那么这点时间的消耗却正是霸图此时可以利用的。因为这点时间的迟疑，星星继续保持攻击性，那么就要继续朝攻击位深入，攻击位走得越深，反向撤退那会更加不容易。于是方瑞和苏沐橙撤开了，但当霸图全军力集中向君莫笑时，他却因为扎得深了那么稍许，想退就显得万分艰难了。星星自然是可以从外围来救的，可是如此一来，主动权可就再回霸图手中，被留下的叶修就是他们手中的筹码。别想走，冷暗雷的街头风暴卷出一堆技能，而这些技能大多都是带有控制效果的，叶修无法无视。唰，千机伞撑起，叶修就是打算开了伞盾直接强冲过去，轰，一道气波却在他的身前裂开，撑起伞盾的君莫笑也不抵这种冲击力向后滑退，爆缩式手雷。张家乐看着君莫笑举起伞盾的一瞬间，操作百花缭乱丢出了这一手雷，无论如何在意将盾竖起掩护都势必会留下视野上的死角，张家乐正是清晰判断出了这一点，这一爆缩式手雷丢出的连叶修都没有察觉。叶修没能单身闯关成功，星星那几位连忙来救。一声阴笑， 13分32秒后才出现在战场上的魅光，此时才算是正式进入战斗。雷鹰放出，立即口喷落雷，朝着冷暗雷俯冲过来，砰砰砰砰砰砰。结果连续不断的枪响声中，雷鹰在空中顿时打起了摆子。零下九度，秦慕云的零下九度枪枪不落空的命中了雷鹰，竟然将其就这样硬生生的钉在了半空中。神乎其技的枪法，绝对高端的操作。霸图粉中甚至都有人喊出了枪王的口号。雷鹰受阻，但是走四兽流的魅光召唤兽可也不是就这一只。灵猫行动敏捷，不输雷鹰的灵猫在雷鹰飞出的同时也突的从某草丛中窜了出来，但是砰一声枪响，浮空弹，灵猫被弹在了半空，而后轰一颗手雷在空中与它相会，爆炸的气浪将身形轻盈的它从哪儿来又掀回到了哪儿去。观众们又笑了起来，这罗辑的出手在他们看来就像是笑话，随随便便就被霸图这边化解，还都是这么高端精彩的操作。结果这次他们笑容终止的比上次还要快。君莫笑，突破。星星的苏沐橙和方睿甚至都没出手，只是罗辑的魅光上来放了两只召唤兽，竟然就已经让叶修有了足够突围的空档。观众就是水平再不够，这时恐怕也已经察觉到这逻辑并不如他们所以为的那么可笑。撤，君莫笑这一突破，星星全线后撤。追，霸图急追，他们要追也不能不追，因为韩文清的大漠孤烟此时孤身飘在外面追杀小手冰凉，他们得防备着韩文清最后反被星星包了饺子。张新杰此时再次打了个问号，问起那边的状况。